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听着耳边的旋律，是不是耳边就响起了男高音的声音？费加罗，费加罗。是的，这也是一个改编的版本，来自于罗西尼他的《塞维利亚理发师》当中非常著名的费加罗。但是呢，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却是一个大提琴的版本。那究竟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谁？主题人物又是谁呢？美籍匈牙利裔的大提琴家、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雅各布音乐学院杰出教授亚诺什·斯塔克。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斯塔克他的演奏。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正在你的耳边。 1924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他的父亲呢是波兰人的后裔，母亲是来自于乌克兰的移民，两个哥哥都是小提琴手。他在6岁生日的时候得到了一把大提琴，斯塔克随后就进入了布达佩斯的弗朗斯李斯特音乐学院，师从阿道夫·席夫学习大提琴，并且在11岁的时候进行了首演，14岁就进行了他的首场职业演出，曲目就是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随后呢，二战爆发，他大部分时间都逗留在布达佩斯，他的哥哥在纳粹集中营当中死去，而斯塔克在集中营也度过了3个月之后活了下来。战后20岁的斯塔克成为了匈牙利国家歌剧院和布达佩斯爱乐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但是由于他无法取得国籍，在1946年离开了处于苏联控制下的匈牙利共和国。斯塔克首先前往维也纳，并且参加了日内瓦大提琴比赛，随后他又辗转前往了巴黎。在巴黎的一年时间里，他录制了柯达伊的大提琴奏鸣曲作品第8号，而这部作品在之前被一些人认为很难演奏，斯塔克也因此荣获了法国的唱片大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后在1948年，他移居到美国，成为了达拉斯交响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1949年移居纽约，成为了大都会歌剧院的首席大提琴手。在这里他首次录制了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也展示出了他高水平的演奏技巧。在1952年，他又成为了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那今天我们来聆听到的都是他来演奏的一些小曲子，而且其中有很多并不是专门为大提琴而写的奏鸣曲或者是协奏曲，是经过改编的大提琴曲，比如马上要听到的格拉纳多斯的匈牙利狂想曲。 德彪西的钢琴作品《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在此刻我们聆听到的同样是斯塔克演奏的大提琴改编版本。斯塔克的一生录制了160余张唱片，是一位非常高产的大提琴家，作品当中也包括5个版本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和4个版本的柯达伊大提琴奏鸣曲作品第8号，其中他也是凭借1992年成为 RAC 录制的巴赫6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赢得了格莱美奖。同时呢，他在1990年录制的大卫波佩尔作品也使得再一次获得了格莱美提名。有人会说斯塔克的琴声特别的质朴，是的，他在质朴之余留给我们的却是无限的深邃。 黄芦花开，第二届幽兰山黄芦花旅游文化节4月25日到5月31日，房山周口店坡峰岭景区与您不见不散。 保利天悦为世界成都而来，450万起不限购，买下成都的国贸 CBD 与180至240平国际尊邸即将全球发售，0288503-6600。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城房子第101-250号。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力邀国际知名交响乐团，5月15日，指挥家卡尔·圣克莱尔领衔美国太平洋交响乐团，携手小提琴名家平夏斯·祖克曼，灵动旋律彰显莫扎特天才乐思，经典力作呈现调色大师拉威尔深厚功力。5月16日，科尔内留斯·麦斯特执棒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黄慈演绎舒伯特序曲、幻想曲、交响曲，详询6655-0000。 耳边是帕格尼尼的摩西幻想曲，那他的演奏者呢也是亚罗什斯塔克这位著名的大提琴家。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也是他的前生。说起斯塔克，他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有非常温馨的那一面，纵然教学非常的严格，但心地善良的他经常热衷于帮助学生。虽然因为九十来岁的高龄已经不拉琴了，但他还是会每天做笔记，把各种演奏中的问题汇集到一起。他也很会宽慰学生，演出的时候紧张是正常的，不过会随着投入而慢慢消退。斯塔克是在1958年移居布鲁明顿，执教于印第安纳大学雅各布音乐学院，一直到他去世。所以在他的教授生涯当中，他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大提琴手，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乐团当中。那他自己呢，也是全世界上百场的音乐会上参加了演奏。永恒的魅力，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分享，继续聆听大师斯塔克的琴声。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四川十方市512汶川特大地震发展振兴成就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开幕，展览共展出了80位艺术家拍摄和创作的200幅摄影和书画作品，主要展示512地震之后十方市灾后重建和振兴发展的情况，并且回顾了北京对口援建十方的历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德法雅的格雅的画，同样是一个大提琴的版本，这也是来自于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的主题人物亚诺什斯塔克，他的演奏。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已经来到你的耳边，我是王卓。 其实关于大师斯塔克的趣闻还是挺多的，比如有一次他因为在音乐厅前不允许抽烟而愤然离去，因为那是他例行的热身。又比如他对苏格兰的 whisky 也是情有独钟，还有种种他与指挥家卡拉扬还有奥曼迪关系不和的传言。这些轶事和他冷峻的演奏风格相结合，向外界勾勒出的他是一个乐坛独行侠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现在来聆听的是他来演奏的拉威尔的《哈巴涅拉》。奏称为冰与火的摩擦，他有高人的技巧，追求那种质朴刚劲的演奏。他重新编定了巴赫的六首无伴奏组曲，强调那种粗粝刚劲的表达。他演奏的柯达伊奏鸣曲也是把这首曲子的技巧上的高难表现得游刃有余，堪称绝活。而他录制的德沃夏克协奏曲、舒曼、拉罗、圣桑的协奏曲都是他最成熟时期的丰硕成果。不过今天我们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也是一些非常美妙的小曲子，而这些小曲子原版并不是大提琴作品。来聆听斯塔克的演奏，比如耳边，这是来自于弗雷的《梦幻曲》。Thank you. 高希的丑角的舞蹈，这是亚诺什·斯塔克他来演奏的大提琴的版本。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位大提琴大师的演奏。我是王卓，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这里继续分享经典，明天见。